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92集，迷宫遇险。有了这个发现，冬至更要留下来守夜了。他先把刘清波他们召集起来，私下把事情一说，让众人各自提高警惕，暗中观察。但是一夜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隔天一早，天还没大亮，所有人就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进入那座巨大的迷宫之中。远远望去，迷宫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城池，屹立在黄色的戈壁之上，与岛屿融为一体。等走近了，才发现这座迷宫比想象中的还要大，人站在五六米的城墙下面往上看，顿时有种渺小的感觉。如果不是修行者，普通人一旦进入了里面，还真就很难轻易出来。四个队伍一起进入迷宫，没有人能未卜先知带着毛线团在身上，也就没有办法用神话里克里特公主教英雄走出迷宫的办法。但众人都不约而同地在地上或墙壁做了记号，以免迷路。迷宫内除了高大的城墙别无他物，墙体粗糙但结实，张松用剑在墙上做记号，也费了点力气才画出道家的符箓。其他人也各出奇招，英国人则用蘸了红墨水的树枝插入砖石的缝隙里。果然正如美国人所说的，刚走了没多远，众人拐了个弯，前面就出现了三个分叉口，通往三个不同的方向。南欧人里有一位女占星师，当场就拿出塔罗牌卜算，算出中间的那条最吉利，于是决定走中间。英国人看了看冬至和莉莉丝，他们也跟在南欧人的后面走了。莉莉丝问冬至， 你们走哪条？ 我们随便。 生即是死，死即是生，这里的生门与死门都是互通的，每条路既蕴含生机也暗藏死气，走哪一条结果都不会改变。 这话莉莉丝听不懂，冬至就解释了一下。 我同伴的意思是，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安全同时也伴随着危险，你们先选吧。 那我们走右边吧。 拿好你的手机，有事随时联系。 联系什么？隔着大老远呢，就算联系上了我也赶不过去啊。 看着美国人走远，张松做好标记，冬至问刘清波， 你刚才为什么一直盯着那个女占星师？ 她就是昨晚篝火旁边的五人之一。 你怀疑她？ 我不知道，但昨晚你说了之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迄今跟三个人近身接触过，铃铛都没有响，唯一没有近身接触机会的就是这个女占星师和另外一个叫做卢克的英国人。 我觉得是女占星师。 原因？ 昨晚老大拿出香肠的时候，其他人的注意力或多或少都被吸引过来，只有那个女人朝这边看了一眼，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想吃的欲望。 那有可能是她在减肥，或者女人比较矜持。 你就非得抬杠吗？我看了她好几次，她那个样子不是想吃又忍住不看，而是根本不感兴趣，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除非他是素食者，否则一般人吃了好几天干粮，骤然闻见烤香肠的味道，起码都得看上一眼吧。 眼看两人又要争执起来，冬至忙打圆场， 好了，反正我们也没跟他们一起走，留点心就是了。 占了大半岛屿的迷宫的确非常广阔，冬至这一队与其他人分开之后，循着前路又走了几个小时，期间遇到过无数分岔口，直到中午时分，大太阳在头顶上悬挂着，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走出了多远，只能从标记上辨认出大概已经抵达迷宫的中心地带。众人靠着墙根休息片刻，刘清波忍不住抱怨， 这得走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打丧尸呢。 有枪声。 其实冬至他们也接受过枪械的培训，而且出发前每个人也都被发了一把，但里面都是普通的子弹。对于冬至他们而言， 拿着把枪还不如用剑用斧来得快，所以每个人的枪都压在了背包的底部，要不是回去还得上缴，他们都想直接丢了省事儿。现在不用说了，用枪的肯定是另外三个团队的人。一声枪响之后，紧接着又有三四声，隐约夹杂着喊叫声，听得人心都揪起来，却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不由得生出了焦灼感。众人不由竖起耳朵去听，但在那一声之后，周围却又安静下来，有种暴风雨前的宁静感。他们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起身握紧手中的兵器。冬至正想说继续往前走，就有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冬！ 冬至从未见过威廉露出这么焦灼的神情，对方总是嬉皮笑脸没个正形，但现在的他却是满脸惶急，像遇到了这辈子最为棘手的事情。 有怪物，我的同伴都被攻击了，快过来帮我一把。 冬至他们没来得及细想，赶紧跟在后面。 刚才的枪声是你开的？ 是啊，有一个巨大的怪物，很多触手突然冒出来，其他人都被攻击了，只有我跑出来了。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我是乱跑的，这不就看见你们了吗？ 等等， 威廉停下脚步，不耐烦地转过头。 拜托冬，我的同伴们还在等着我去救呢。 电话还你，刚才你落在我这里了。 冬至掏出一部手机，威廉伸手就要接过，冷不防的冬至递电话的手却变成了剑，他吓了一跳，赶忙后退。刘星波持剑朝他攻去，威廉只得闪身躲避。 你们疯了吗？ 刚才你看见我们，脸上根本就没有惊喜，像是早就料到了一样。你到底是谁？ 张松与杨守一也分别从左右封死对方的退路，直接把对方逼到墙根。却见威廉忽然诡异一笑，身体化为一根硕大的紫红色肉柱，那肉柱疯狂舞动，朝众人卷来。 这他娘的是什么玩意儿？ 是鱿鱼须。 有你的头，是触手啊！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